你好，我是龚文雪。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运用编译器的前端技术，透明的支持数据库、分库、分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算正式进入应用篇了。我会用两节课的时间带你应用编译器的前端技术，这样你会把学到的编译技术和应用领域更好的结合起来，学以致用，让技术发挥应有的价值，还能通过实践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这节课我们主要讨论一个分布式数据库领域的需求，我会带你设计一个中间层，让应用逻辑不必关心数据库的物理分布，这样无论把数据库拆成多少个分库，编程时都会像面对一个数据库似的，没什么区别。接下来我们先了解一下分布式数据库的需求和带来的挑战。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编写的应用所采集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处理的访问请求也越来越多，单一的数据库的处理能力终归是有限的，所以当数据量和访问量超过了一定级别以后，就要开始做分库分表的操作。比如把一个数据库的大表拆成几张表，把一个库拆成几个库，把读和写的操作分离开等等。我们把这类技术通称作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分库分表英文是 sharding， 有时也翻译成数据库分片。分片可以依据各种不同的策略，比如我开发过一个与社区有关的应用系统，这个系统的很多业务逻辑都是围绕小区展开的。对于这样的系统，按照地理分布的维度来分片就很合适，因为每次对数据库的操作基本上只会涉及其中的一个分库。看看我放在文稿中的这张图，假设我们有一个订单表，那就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对订单或客户进行编号，编号中就包含地理编码，比如 SDYT 代表山东烟台， BGHD 代表北京海淀，不同区域的数据放到不同的分库中去。数据库分片的算法还有很多，有的数据库分片会依据一个散列函数做计算，根据函数返回值的不同，把数据分配到不同的分库中。通过数据库分片我们可以提高数据库服务的性能和可伸缩性。当数据量和访问量增加时，增加数据库节点的数量就行了。不过虽然数据库分片带来了性能和伸缩性的好处，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最明显的一个挑战就是数据库分片逻辑侵入到了业务逻辑中。过去应用逻辑只访问一个数据库，现在需要根据分片的规则判断去访问哪个数据库，然后再去跟这个数据库做连接。如果增加数据库分片或者对分片策略进行调整，访问数据库的所有应用模块都要修改，这会让软件的维护变得更加复杂，显然也不太符合软件工程中模块调和变化隔离这样的理念。所以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让我们访问很多数据库分片时像访问一个数据库那样就好了，数据库的物理分布对应用是透明的。可是理想很吸引人，现实很骨感，要实现这个技术需要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是跨库查询的难题，如果 SQL 操作都针对一个库还好，但如果某个业务需求恰好要跨多个库，比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要查询多个小区的住户信息，那么就要在多个库中都执行查询，然后再把查询结果合并，一般还要排序。如果我们前端显示的时候要分页，每页显示100行，那就更麻烦了，我们不可能从10个分库中各查出10行合并成100行，这100行不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情况。最差的情况呢，可能这100行恰巧都在其中一个分库里，所以你可能要从每个分库都查出100行来合并排序之后再取出前100行。如果涉及数据库表跨库做连接，你想象一下那就更麻烦了。其次呢，就是跨库做写入的难题，如果对数据库写入时遇到了跨库的情况，那就必须实现分布式事务。所以虽然分布式数据库的愿景很吸引人，但我们必须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这一讲我们最先解决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当每次数据操作仅针对一个分库的时候，能否自动确定是哪个分库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依据别的信息，只需要提供 SQL 就行了，这就涉及对 SQL 语句的解析了，自然要用到编译技术。所以我们来解析一下 SQL 语句判断访问哪个数据库。我画了一张简化版的示意图，图中我假设有两张表，分别是订单表和客户表，它们的组件是 order ID 和 customer-id。 我们采取了分片策略，是依据这两个组件的前4位的编码来确定数据库分片的逻辑， 比如前四位是 SDYT， 那就是山东烟台的分片，如果是 BGHD 就使用北京海淀的分片等等。在我们的应用中啊，会对订单表进行一些增删改查的操作，比如会执行我放在文稿中的 SQL 语句，这里面有两个 select 语句，一个 insert 语句，一个 update 语句和一个 delete 语句。我们要能够解析这样的 SQL 语句啊，需要根据组件字段的值去决定访问哪个分库或者分表，这就需要用到 BAC 的前端技术，包括词法分析、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质疑，解析 SQL 语句这么复杂，你是在开玩笑吗？你可能觉得这个任务太棘手，犹豫着是否要忍受业务逻辑和技术逻辑混杂的缺陷，把判断分片的逻辑继续写到应用代码里。或者你想站出来，为项目、为公司解决这个问题。又或者你不满足于只解决自己项目和自己公司的问题，想写一个开源项目，帮助到更多的人。无论你的内心活动如何，应用编译技术能让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畏难情绪，有更强的信心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何去做呢？要想完成解析 SQL 的任务啊，我建议你在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这两个阶段采用工具快速落地，比如 Antler。 你要找一个现成的 SQL 语句的规则文件，在 GitHub 中那个收集了很多示例的 Antler 规则文件的项目里，有两个可参考的规则，一个是 PLSQL 的，它是 Oracle 的这个 SQL 语法，一个是 SQLite 的，这是一个嵌入式数据库的语法。实际上我们还找到了 MySQL Workbench 所使用的一个产品级的规则文件。 MySQL Workbench 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用来管理和访问 MySQL， 这个规则文件还是很靠谱的，不过它里面嵌了很多属性计算的规则，而且是用 C++ 语言写的，我嫌处理起来很麻烦，就先弃之不用，暂且采用 SQLite 的规则文件来做示范。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一些规则，例如 select 语句相关的语法，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语法规则，一边想几个 select 语句做一做验证。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规则是怎么把 select 语句拆成不同的部分的。 SQL 里边也有表达式，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它的表达式的规则。在研究它的表达式规则时，你可能会觉得 SQL 的表达式的规则跟其他语言的表达式规则很相像，比如都支持加减乘除、关系比较、逻辑运算等等。而且在这个规则文件中，你可以一下子就看出各种运算的优先级，比如你会注意到字符串连接的操作就是两根竖线，比乘法和除法的优先级要更高。所以研究一门语言时所积累的经验，在研究下一门语言时仍然有用。有了规则文件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用 Antler 生成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了。我用的命令是 Antler:\visit\package\dlsql.parser\sqlite.gfor。 在这个命令里，我用-package 参数指定了生成的 Java 代码的包是 dsql.parser。 dsql 是分布式 SQL 的意思。接着我们可以写一点程序测试一下所生成的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程序的输出是 Lisp 格式的 AST， 我调整了一下缩进，让它写的更像是一棵树。从这棵树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这个 select 语句是如何被解析成结构化的数据的，再继续写点代码，我们就能获得想要的信息了。接下来的任务是对于访问订单表的 select 语句，要在 where 子句中找出 cust-id 等于客户编号或者 order-id 等于订单编号这样的条件，从而能够根据客户编号或订单编号来确定采用哪个分库。怎么实现呢？很简单，我们用 visit 模式访问一下 AST 就好了。过去表明和 where 子句条件的代码在 sqlvisit.java 中，因为已经有了 AST， 抽取这些信息是不难的。你可以点开我在文稿中的提供的链接，查看示例代码。目前我们已经初步解决了数据库透明访问的问题，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示例，如果要做的严密实用，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工作。我们需要做一些语义分析工作，确保 SQL 语句的合法性。语法分析并不能保证程序代码完全合法，我们必须要进行很多的语义检查才行。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我给订单表起的名字是 orders， 如果你把表名改成 order 不带 s， 那么必须用引号引起来，写成引号里面的 order。不带引号的 order 会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字，因为在 SQL 中我们可以使用 order by 这样的子句，这时候 order 这个表名就会被混淆， 进而被解析错误。这个语法解析程序会在表明的地方出现一个 order 节点，这在语义上是不合法的，需要被检查出来并报错。如果要检查语义的正确性，我们还必须了解数据库的元数据，否则就没有办法判断在 SQL 语句中是否使用了正确的字段以及正确的数据类型。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扩展到能够支持跨库操作，比如这样一个 WHERE 条件，它的 order ID 是指向两个订单的这个 ID， 一个呢是在福建的分库里，一个是在深圳的分库里。那么分析这个查询条件啊，你可以知道数据是存在两个不同的数据库中的，但是我们要让解析程序分析出这个结果，甚至让它针对更加复杂的条件也能分析出来，就需要更加深入的语义分析功能。最后，解析系列的速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执行每个 SQL 都需要做一次解析，而这个时间就加在了每一次数据库访问上，所以 SQL 解析的时间是越少越好。因此，有的项目会尽量提升解析效率。阿里有一个开源项目 Druid， 是一个数据库连接池，这个项目强调性能，因此他们纯手工写了一个 SQL 解析器，尽可能的提升性能。其实有我们的课程基础，你应该有信心去挑战手写解析器了。如果现在信心还不足，没关系，我们在应用篇之后还有算法篇，你能进一步提升编译器前端技术中的几个关键算法。总而言之，要实现一个完善的工具，让工具达到产品级的质量，确实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如果要支持更强的分布式数据库功能，还要做更多的工作。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不再觉得这件事情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至少在编译技术这部分你是有信心的。除此之外，我还想讲一讲 SQL 防注入这个问题。 SQL 注入攻击是一种常见的攻击手段，你向数据库请求一个 URL 的时候，可以把恶意的 SQL 迁入到参数里面，这样形成的 SQL 就是不安全的。以前面的 SQL 语句为例，这个 select 语句本来只是查询一个订单，订单编号作为参数传递给服务器的一个接口，服务端接到参数以后，用单引号把这个参数引起来，再加上其他的部分，就组装成新的 SQL 并执行。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恶意的攻击者，他可能把参数写成首先是订单 ID， 然后跟一个单引号，再跟一个分号，然后后面一个语句是 drop table customers， 然后是分号，然后是两根横杠这样一个语句。服务器接到这个参数以后，仍然把它拿单引号引起来并组装成 SQL， 组装完毕以后就是我放在文稿中的这个语句。怕你看不清楚，我又分行写了一下，这样你就知道它是怎么把你宝贵的客户信息全都删掉的它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 drop table 语句，然后把最后的一个单引号给注释掉了，这样的话 SQL 就不会出错。所以 SQL 注入有很大的危害，而我们一般用检查客户端传过来的参数的方法，看看有没有 SQL 语句中的关键字，来防止 SQL 注入。不过这是比较浅的防御，有时还会漏过一些非法参数，所以要在 SQL 执行之前做最后一遍检查，而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编译器前端技术来做 SQL 的解析了。借此我们能检查出异常来，明明这个功能是做查询的，为什么形成的 SQL 会有删除表的操作呢？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又分析了一种场景，开发一个安全可靠的系统，用编译技术做 SQL 分析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啊，我带你利用学到的编译器前端技术，解析了 SQL 语句，并针对分布式数据库透明查询的功能做了一次概念证明。 SQL 是程序员经常打交道的语言，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需要解析 SQL 语言的需求，除了分布式数据库场景的需求以外，Hibernate 对 HQL 的解析也跟解析 SQL 差不多，而且最近有一种技术能够通过 RESTful 这样的接口来做通用的查询，其实也是一种类 SQL 的子语言。当然了，我们今天只是基于工具做解析，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做个原型系统或者最小的能用的系统，有时间有资源了再追求完美也不为过，比如追求编译速度的提升。另一方面，你能看到 MySQL Workbench 也是用 Antler 来做帮手的，很多情况下 Antler 这样的工具生成的解析器就是足够用了，甚至比你手写的还要好，所以我们大可以节省时间用工具做解析。可能你会觉得实际应用的难度似乎要比学习原理的难度要低很多，如果你有这个感觉那就对了，这说明你已经掌握了原理篇的一些内容。 所以日常的一些应用根本不是问题，你可以找出更多的应用场景来练练手。接下来是思考时间，你在工作中是否还遇到过其他需要解析 SQL 的场景？另外，当你阅读了 SQL 的规则文件之后，是否发现了它跟 Java 这样的语言的规则的不同之处，是更加简单还是更加复杂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发现。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